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45集。 楼梯间里，陆延辰站在最上面那几台阶上，目光越过昏暗的楼梯间，穿过楼下转弯处那半开的窗户，去看外头。5月开始，又是3个月的出差行程，要去好几个军工厂，走之前要解决掉结婚证和准生证的问题，还要把婚礼给办了，总不能让姑娘大着肚子办酒席。他倒无所谓，可这对归晓来说是个遗憾，新娘都该是最漂亮的。 婚礼要筹备起来，要快。幸好当初还留了点钱，够用。就是流程不太清楚，这点有孟小山能给意见。都在计划内，不是问题。只是，刚好归晓怀孕3个月要去建档产检时，我在外地，还是机密单位，能不能及时联系上都难说。 光想到这一点，算得上身经百战的陆延辰却不踏实了。现在的归晓还是喜欢腻着自己，和过去没差别，亲一亲拉一下手都能让他乐上半天。可相隔两地时，归晓又没有过去那么没安全感，能马上切换重心到事业上。陆延辰知道以归晓的能力可以照顾好自己，可陆延辰终究是个正常男人，老婆和孩子这两个字太重，就压在心坎上。陆延辰在阳台吹了半天风，漱了口回了卧室。归晓正在喝睡前的最后一顿牛奶，这次是鲜奶。自从知道喝奶对娃娃好之后，他恨不得天天将自己泡在奶缸里。陆延辰见他喝完了，把杯子接过去，想下楼去厨房洗干净放好，却被归晓拽了手臂，小声抗议： 等你半天了，明天再洗，把杯子放桌上啊。暖烘烘的被窝，热乎乎的老婆，过来。 陆延辰好笑的借着床头壁灯看他，今天不知怎么了，格外粘人。他将杯子往电视柜上一丢，关灯，脱去多余的衣服，上了床，将所谓的热乎乎的老婆的温软的身体搂在胸前。归晓闭了眼，在他胸前用脸摩挲着，轻声叫他： 陆晨。陆晨，我觉得当年特别对不起你，都以为没机会和你说对不起了。你别看是我说的分手啊，其实我特爱你。从认识你开始，我对男的就全是一个审美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眼睛好看的，喜欢你这种不爱说话的，见到话多的人就烦，还喜欢你这种接吻温柔的，会修车的，学习没我好的，台球打得好的，小流氓都会怕的，每次吵架都不说话，生闷气就抽烟，大冬天在运河边亲我的。 归晓。 归晓手掌压在他光溜溜的胸口上，鼻子酸，眼睛胀胀的，本来就说的让自己想哭，听陆延辰稍微一有回应，归晓眼泪就出来了，估计是怀孕了，人也感性的不行。 我就是后悔和你分手，我想起来就后悔，不想也后悔。 这个月就娶你，给我点时间准备。 陆延辰用手一点点将他的刘海拨开，擦他冒出来的汗，又抹他脸上的泪水。 归晓哭得正懵，迷迷瞪瞪的抬头，在一片水蒙蒙中看陆延辰。 丁梦小山的酒楼，秦风做证婚人，我们结婚，这个月就结。 没想到计划被一夕打乱。星期五，基地临时接到了支援任务，有一批新的爆炸物被挖出，量大，又是经年累月在地下被侵蚀过，十分危险。所有爆炸物都被集中送去了一个偏僻的工厂里，现在急需大量专家集中作业，报废掉这批危险品。基地这里陆延辰是头号被点名要过去的人，第二个是这里资历最深的老专家，干瘦不高，也就1.65米的个子，背脊倒是挺拔的。两人平时在基地并没有交集，倒是走前在办公室和基地老大开了个会，大意是这次因为量多难度大危险也高，提前做一下动员。十分钟过去，老大看两个人都表现出一副不太需要动员的表情。 老沈啊，知道你家里没人，回去收拾收拾就行。小陆，你不是要结婚吗？这一走就是3-4个月，婚礼要不要延期啊？ 不用，走前给我一天假，让我把结婚证领了就行。我老婆要办准生证，来不及等我回来再领了。 好。 老大一口答应下来，顺便让秘书去催人事，答复是关系还没过来，恐怕只能中途抽一天飞回来办结婚证。此时归晓人已经在镇上了，他掂量着陆延辰平时也没空，反正自己工作时间自由，一是按捺不住想要和好朋友分享的心情，二是想先都安排好，于是他今天就开车过来了。孟小山也是个做事利索的，拿了菜单就和归晓挑拣开了。棕红色的皮沙发里，归晓的脸贴在沙发靠背上，闻着皮子淡淡的香气。 你把账户给我，我钱打给你。 开什么玩笑，钱又不是你借的。 可是我过意不去啊。 这和陆晨和你都不太有关系，这笔钱是海东问我开的口，用的也是他和我的交情，这是我和海东的事儿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也别去还钱给海东，初中的时候他跟着一大帮流氓出去闹事儿，是被陆晨拽回来的，那会儿要不是陆晨他早废了。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也别掺和了啊，他要是想让你插手，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陆晨了。 其实孟小山说的道理他都懂，陆延辰的工资条和存折也都给他看过，按照陆延辰的话说，就是待遇比预估的还要好，还有一年多这工资卡就没用了，直接给他。孟小山的脾气归晓也懂，这事儿不能再提了，再提绝对会犯脾气。归晓又去举着一张纸，上头都是孟小山给他精挑细选配出来的菜单，孟小山也就着去看，没看几眼又是感慨万千，视线落回到归晓身上，摸了摸他的脸。 真好。 并不是孟小山想起从前，只是人到一定年纪总会有这样的情绪，年少时的爱人谁不想珍惜，可并不是人人都值得，哪怕值得也不是谁都有这个机会。晚上回家，归晓还没有来得及给陆延辰看订好的酒席单，就见着客厅里放着他的行李箱。归晓的心颤了下，看了一眼里头的衣服，他的衣服差不多都在这里了。陆延辰的衣服不多，哪怕是便装也都是基地发的，平时一拉开衣柜差不多全是一个样。归晓看到陆延辰拎着几本书出来，更懂了，这是一个漫长的出差安排，统共就这么5本书，陆延辰全拿走了。 要是能把自己装走就好了。 回来了。 归晓一溜烟塌拉着拖鞋过去，抱着他的腰。 你要出差啊，你带我走吧，带我走吧， 还有你的娃，还有秦小南，一起，行吗？ 不行。 我就知道。 他也就是发发嗲，听陆延辰语气这么严肃，还挺不好意思的。归晓探头探脑看他的表情， 逗你玩的。你去哪儿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很久吗？ 挺久的。 陆延辰想交代什么，可在脑子里过了一圈，什么信息都不能说，只好又例行公事的和上回在基地关禁闭一样，强调他的手机会被用特殊的东西装起来，防窃听，当然也防信号追踪。又是与世隔绝的一段日子。 那有点麻烦啊，不能领完结婚证再去吗？我急着去开准生证呢。 我提前打了报告了，等那边一有空闲就飞回来领证。 归晓被这句话弄窘了，还好她现在不是小姑娘了，要不然还以为刚怀孕就要被人甩了呢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